D100 拍了這麼多劇集我沒得看，王維基先生他不是政治人，他也沒有政治立場，所以我們的考慮全面，但是沒有政治考慮的。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 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功而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好了，大班你好，時間來到5:13，梁振英拉斯格魯了沒有？梁振英應該飛了吧，又去北京。去北京做什麼？去北京做什麼？你怎麼知道北京做什麼？他要上去述職。不是，是做什麼？開會？開什麼會？不是，我看到的報紙好像說是去北京探那些在北京的香港人。不得已。 他通常都是順便去探北京的香港人，在巡城那些人拘捕了那些人。去北京做什麼？真的去探香港人，我得到的消息是。這個我覺得很奇怪。不讓民治記者去，就是要探北京那些香港人。北京香港人地方譴責，就是要探北京那些香港人。北京香港人地方譴責。 我真的有這樣的感覺。周柏，你找一下這裡料出來。 去北京做什麼？我想知道他不允許民治記者跟隨，我知道這件事。我相信他是去雙規的。你主觀願望就是去雙規。是去雙規的。你跟著收律師信。我說去雙規，不去規。連熱爭就收了一次了。你以為我是信報嗎？我這裡是D100。信報就跪下了。我這裡說真話，行公義。那你也是猜而已。你猜而已。 我覺得應該雙規，轉了個台號。如果我是去一夜，即是雙規。大哥，未見到人做事，那麼乸西，那麼論盡，即是你明不明白，不停要幫他收拾殘局。不停要幫他抹。對，拉到周圍都是。我看電視，我聽不到聲音，因為我在外面吃。看電視，看我想是行會之前。但之後也有開的吧？我看電視，我聽不到聲音，因為我在外面吃。看電視，看我想是行會之前。之後幾個人在支持。行會之前。那整班人站在後面。全部人站在後面。他整班人站在後面，我看到一個畫面。那個鏡頭不是，那個鏡頭就是講什麼呢？他講行會究竟有什麼角色， 怎樣運作那個是叫做資料檔案來的，即是找些舊相出來。哎呀，你怎麼這樣？不是不需要，就是炒爛飯，所以應該發牌給香港電視的。 你又不聽那個內容，你就為什麼後面都支持？ 我沒有聲。一條友自己出來說的。但是今次你看到說了23分鐘，但是看這次今次說話跟過去有點不同。 你說不用看稿嘛？ 他以前就看稿的，今次不看稿的。現在 要看稿嘛？ 今次看稿的，神色凝重。 是要對稿，還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他很多時候說一句是要說兩次的，不是政治人，不是搞政治，不是政治，不是政治，不是政治，不過都是政治。今天他就出來解話了，但越解就越糊塗，還有鬼拍後尾枕。我們現在有個新環節叫突發評論，我們立刻有什麼新聞即時評論。喂， 他說我不要你又不給牌王維基，他又不是搞政治，他又不是政治人，潛台詞就是他又沒有政治因素，他又不是鄭兼涵，他是鄭兼涵，我不給牌他而已。你明白嗎？即是說是有這樣的規矩的，不過這個規矩不是派在王維基，因為他不是搞政治，他不是政治人，即是告訴大家，你如果是搞政治的，你是政治人，就不會給牌你的，這個就叫反證，引證了。 今天他就說了一件事王維基出來駁他王維基下到4點半開記者會他說了一件事從來政府的發牌政策不是來者不拒即是現在三選二從來都是政府要選一些適合的人才發牌給他看王維基的說法這個媽媽是女人來的王維基的說法就不是這樣的王維基說當年他沒有說過官我們知道林慧蘭叫他申請牌照的時候說得很清楚給他聽你申請啦叫我申請那我怎樣 就交給他填方只要我的下屬給那些表給你你全部剔了yes即是符合那個法定的條件可能他看漏了一條什麼有一條你會不會符合法定的條件就一定會給牌你所以王維基說他的理解真是來者不拒不過前提就不是說豬阿狗拿他都得 要符合法定的條件包括什麼呢總之就發三個牌如果三個人申請的呢就給了如果三個都符合資格就給了如果多過一個人申請才要選名所以全副身家就舉了下去了現在就先了縮了現在你就沒理由不給我牌我的我現在就持久戰了問題就是說他今天是吉 吉梁振英的吉得多好的我們要聽了梁振英說什麼有前因才有後果你想聽哪一段呢聽梁振英說什麼最好聽到他的聲音就說不是來者不拒那裡聽到他的聲音就行了找一下出來有沒有最好聽到他的聲音就行了證明不是我們亂說的即是隨便一段都沒所謂最好聽到他的聲音就知道他還沒死 我們有監製都沒寫只是說不會而已那你一播出來吧你和政英林時改的遊戲規則說來者不拒的部分你林時改了你突然間自己說不是來者不拒其實你實際是來者不拒的大哥他就是說這個項目很多人就不知道行政會的運作你說究竟政策大還是法律大其實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彭真一樣當年人大委員長說我所不想來這就是最重要特區政府依法辦事如果依法辦事就政策大因為我依法我就有權根據法律賦予我的權力作為特首我就去施政 所以政策是在大的法律如果依法的話但最重要就是什麼叫大呢最重要是依法你在法律的框框容許做的事的時候你做什麼都可以法律授權所以你問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永遠都是法律大的但法律大之餘法律之下我依法辦事跟著法律去施政 政法律就不可以干預政策王維基有件事不懂所以說他不是搞政治我都相信是有件事叫三權分立每一件事是大的法律有法律大行政有行政大司法有司法大你突然問立法會大法庭大答你不到其實王維基提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說如果那個遊戲規則定了下來那個是政策啦 然後你依照法律去做申請的過程的工作突然特首說不是我認為要改了但這個跟法律沒有關係那究竟是誰大法律上有沒有給這個權利呢我解釋給大家聽在港英年代什麼叫做港督會和行政局呢就很簡單的所有的政策的施行港督作為他一定要在行政局那裡通過他的政策 當年要搞地鐵的要建地鐵的有反對的有一個反對聲音那個反對聲音就叫做羅德成翻鬼羅德成羅德成已經過身了為什麼後來港督解僱魷魚呢高魯默因為高魯默年代解僱魷魚的原因不是去反對是因為他出去爆料他是洩漏行政會機密而解僱的 梁振英亦都試過洩漏行政會機密不過就沒有解僱就被曾蔭權發四封警告信給他但當年羅德成就被港督解僱了當年的港督會和行政局是怎樣運作的呢很簡單的當你開行政會的時候那些官守議員是不能反對任何東西的因為你是集體領導 所謂內閣就是根據港督但為何要有非官守議員呢就等於上市公司是獨立董事用來反對你是保障市民的利益的提不同意見所以當年的英廷即是你是老婆你是老婆你是老婆你是媽媽不都好就說如果有一個非官守議員反對你任何政策的施行是討論過程裡面 你要將它記錄在案記錄不是在案那麼簡單是要將它記錄交給英國外交及事務部以前是殖民地部就讓他們看好像高魯默的年代是不是已經是外交部外交官來的自己是所以就有個制衡不是說港督大了不是說你反應有獨立董事反對你一定要寫下來要像香港上市公司那樣你要向股東宣佈 有獨立董事提出反對回歸之後基本法也寫了一件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決定規矩都是一樣的老實說你說三司反對那些是多餘的根本你是內閣成員你只可以辭職的 他有反對意見你可以提出意見你可以反對但是如果有非官守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有反對這個特首就要記錄在案但記錄在案就是這樣了就收起來了不需要交給國務院也不需要交給人大常委什麼都不用的即是現在的行政 現在的行政會不是現在的行政長官 我一經常想說隻手遮天他是大了他是沒得制衡的所以為什麼共產黨到今時今日不信任那些甩繩馬騮就是好像我們這樣的人做特首呢原因就是在這裡因為權勢太大這個是原因他今天有解梁振英說從來沒有發生過特首推翻行政會議的決定你想聽他的聲音但問題就是 他沒有說一件事是一致通過當然不是一致現任支持不要說反對不可以說反對支持發三個牌三個牌的有三個司長現任三個司長不是前任三個司長而支持是反對梁振英只有發兩個牌的非官守議員只有兩件而已 最少兩件就是林煥光一件就是胡鴻玉但是這個羅范昭芬可能私下表示過意見就沒有正式反對還有一個叫做葉劉淑儀轉了軌葉劉淑儀就是劉的劉灘另外蘇錦良也表示過意見表示了 他不是說反對他不是今天哭的他說給老闆聽總之我講過講大了所以今天哭最多口講大了就這樣了記錄在案但這件事你永遠拿不到因為不用懲教不用懲教連PP都拿不到也不會公開你只會給記錄你看就不會講個會議過程給你聽今天袁國強說了 他說你P&P去拿行政會議的文件有法律上的矛盾 行政會議是保密的你有特權法都拿不到 就要問了其實王維基應該問立法會的特權法大還是行會的保密法大 最好的問題這就要法庭解決就兩個法聽聽梁振英怎麼說今天大家要黏著我們我們這個叫大聲台風波的自由風主持的叫鄭兼漢叫吳志森進行全球互聯網全球華人視像廣播另外我們有一個新的 就很好用的大家見到人見人愛人見人讚如果你未上載的麻煩你上載你又想別人按那個電話不是有一件好東西的我講給你聽是一個本來不講的秘密我們的IT人叫我不要講的我都要講因為我們會提供一個很好的緊急呼喚服務真的當你去到海外的時候你沒有錢打長途電話 用這個APP可以嗎或者你要緊急要 求救無門的找我們就可以了借錢就免問你可以用我們的電話就打來這裡不用長途電話費又不用roaming打來這裡然後我們跟我說我現在在英國我們有這個服務你不要告訴我英國被拘捕了或者英國被拘捕了 我們都會幫你做你不要承諾那麼多東西因為我們不是24小時有人聽電話如果有人聽的時候就一定會搞定不就是咯你將來我們會考慮提供呼喚服務的搞得我小侄子很不有空我當這個救命鐘而已可以對你沒有救命鐘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那麼多人 就這樣好聽梁振英今天說了什麼哪位行政會議成員在這件事的取態立場是怎樣以至到他在會上有什麼發言很多這些報道是不盡不實的這是一個有效的機制也是一個團結的隊伍行政長官在開行政會議的時候 成员的意见他仍然可以按他自己的想法去做只要将具体理由记录在案的就可以了这是基本法的写法但是过去从来未发生过议程保密会议内容保密出席者他的发言的内容保密他们发言的倾向或立场也是保密这不只是可以让通过保密可以让出席者他能够畅所欲言 而是全世界各地政府的內閣運作都是這樣的 特區政府要就任何一件事情有回應的呢 我們一定會具名正在現在站在這裡向大家說所有其他的猜測我們的考慮點是什麼又或者在哪個場合說什麼說話都是不是官方的 為什麼梁振英要說這番話呢? 他覺得他自己的處境是很危殆的處境堪疑他是旁邊的人大家未挑選也好都洗乾淨的手出來保護自己的S真的保護自己將來有什麼差池的時候其實已經透露了我說過反對的了他不聽而已現在問題是什麼呢很簡單的第一 從來沒有發生過行政會如果反對大多數反對就是這樣說而特首一致沒試過的我認為今次沒有車立法今次反對的就是說得兩票那兩票就是一個叫林鵬哥一個胡鴻旭其他人都是贊成的不是三思啦 三思那些表態不算叫反對蘇錦良都不可以說是反對只不過跟老闆說不要搞不行的正式在行會表態那些司長、官守、局長就不高興出梁振英說什麼就說什麼當然梁粉也是這樣有個問題就是這樣林煥光應該辭職胡鴻旭應該辭職 重大的政策你應該辭職 你應該辭職應該拜拜因為你跟這個行政長官已經不是可以集體負責而且那是一個重大政策不是說今晚下午吃什麼飯盒那麼簡單是重大政策另外還有一個蘇錦良你哭你認為對人不住 他們沒有工作，這樣有創意，他沒有說，大哥你不要跟他塗脂抹粉，他從來都沒有說因為他們失業，因為他們的夢想沒有了，所以我覺得很不安樂，他沒有說，那就準備哭，我怎麼知道，現在辭職了，總之為了一件事不開心，他都要辭職，可能流鼻涕，他不是，他真的哭，他說他感觸，我不覺得他有這樣的感覺，總之辭職了，那還有一個離譜的人呢， 李慧琼就被直的，什麼事呢？我都不是很明白，因為他幫其中一個申請者，他是提供會計服務的，因為他是會計師，所以被直的，但是有一個人一力支持梁振英，亦都是反對發牌給王維德的，王維基的，那個叫做人似人鬼不似鬼，自作還生，張志剛，張志剛，喂， 亞洲電視的節目主持人，把什麼當歌的節目，他做了很多年，做了八十幾次，以前未做行會已經做，幫亞視做節目了，做了很多年，我的年代他都有做的，那他應該被直的，他現在就說申報了，他說沒有收錢，沒有收錢不是原因來的， 不是理由來的，都是利益衝突來的，給一個知名道理，你不做亞視，你怎麼有行會做呢？譬如這樣說，亞視做節目有沒有知名度？所以已經有問題，有，沒有人看的，你很壞，一見難忘，就像一見發財，你見鬼都是小都記得的，真的沒有人看，你知不知道見到鬼會怕黑的？我知道，你知不知道？我見到他都怕黑，不是，那個問題就是說，他怎麼可以不被直的呢？ 還要是最大的那把聲音，所以現在出現很多問題。好了，王維基呢，王維基呢，就今天開記者會了，我們就一會回來再談。好啊，D100講真話，We speak the truth, D100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 好憐憫， 怪獸直播室，梁振英，咁呢，佢就喺度解釋啦，話之前呢份顧問報告係俾咗三個申請人睇過嘅，我又唔知講邊份顧問報告啦，佢自己都講好多份㗎嘛，呢個人呢，佢啲語言藝術呢好似答咗你，其實就唔係嘅，跟住呢仲講到自己好強靜勵志，話順德哥情失所以呢，但係都決定行呢，就係因為呢實際上係有咁嘅需要啦，係咩叫順德哥情失所以呢，我又想知喎，邊個係阿哥，邊個係阿嫂呢？ 阿嫂在哪裡呢？認清楚，有什麼大搞錯？現在王維基是阿嫂，如果這樣，阿嫂說什麼呢？我都想知道，阿嫂。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怪獸直播室。哪裡為美？哪裡沒有公義， D100就會出現。 香港電視的同事只不過要做好電視，有競爭才有進步，有進步才有爭議。 坐在觀眾只想看好的電視，但是三個字，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這四個字是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D100全力支持香港電視一班員工，爭取公平公義。這是什麼行政會的保密協議？這是廢話來的。 今次行政會是以政治理由，不給牌開播電視，三個牌都要發的，越多電視台，我們的觀眾越多選擇，我們的同事就越多就業機會。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憤，不論在政種，在香港任何一個角落，我們一起為香港市民權益堅持到最後一刻。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這個政府是不公義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得到群眾的支持，開播電視可以發展裡面拿回個公義，拿回個牌照。 D100通識系列流行美語，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美國之音製作的流行美語。 李華打電話給Larry 提醒他今晚一起去看電影 Space Cadet。 Hello. Hi, Larry. How are you, Li Hua? 我挺好。 Oh, shoot. I'm so sorry, Li Hua. It completely slipped my mind. I feel like such a space cadet. Space cadet? 太空学院? 太空学院很没记性的? Well, not real space cadets, but it's a saying. Space cadet means someone who is off in space or often forgets things that they need to do. Oh, space cadet. 原来是讲心不在焉,没记性的人。 I guess I just got caught up with this project for work. My space cadet co-worker forgot to save it earlier, so we're back to square one. Oh, 你们的项目白做,要从头开始? 我以前写论文都试过忘记全盘的事。 I've acted like a space cadet before. D100通识系列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拍了那麼多劇集我沒得看王維基先生他不是政治人他也沒有政治立場所以我們的考慮全面但是沒有政治考慮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反壓 在这个特区政府这个无功而政府最佳用来掩饰政治打压的理由我告诉大家你不搞政治搞你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王維基的記者會就完結了當然我們稍後會再播一播關於他在記者會裡面提出來的質疑最重要的就是現在在政總那班 HKTV的同事 和支持他們的群眾究竟何去何從呢我們好像有些聽眾說為什麼開記者會不見我們的咪牌因為我們是用新科技我們是用我們那個 視像廣播iPad 看不到他的你看不到他的你拉歪給我看行不行如果不行我們講一些話要看一下我們的同事是不是在現場給大家看到他的樣子不用了不用了新同事你以後麻煩穿這件衣服這件今天臨時拉夫今天不是你上班的據悉總結一下 總結一下今天那個記者會王維基說了些什麼呢很多人看著你後面知道有人未見過那個怪獸我應該轉去做怪獸直播室你知不知道有一套美國劇集專門打連過病的不是我告訴你《Good Wife》最新的那個season 其中一個司徒有部iPad走來走去 就好像這樣你繼續說吧今天我們看到王維基終於見真正的王維基他真的有火了他特別提到幾點就是說到就他所知如果講政治因素他就覺得跟中央的政府有關的話<笑> 就絕對不是這樣的一回事但當我們問到他跟特區政府有關的時候他的反應非常大當然跟他們有關就是因為他們判我們死刑很明顯今天他整個不滿都是指向梁振英政府這是好東西德鋒這個就叫做轉移視線 這個就知道射人才射馬他不敢射爺就射馬沒錯這是策略 他仍然希望爺爺對他好憐憫 給他一個牌他不是在行公義的我一會告訴你我一會分析給你 去到一個臨界點了已經心理狀態他亦都很非常激動說了一句就是跟政府說不要激怒我很明顯今天他已經是真的去到一個好像是不能夠再不要再逼他的一個情況是怎樣王維基騙到你氣吧怎樣呢德峰我想問你在現場聽到他除了說生氣 除了說是矛頭指向梁振英之外他有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下一步怎麼做呢除了說司法覆核之外除了說這件事之外有沒有其他任何的行動呢 他主要是提到司法覆核那裏他會有足夠的理據他覺得勝訴很大主要都是講這裏去到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那裏沒有進一步再說他們會怎樣去跟進但他說希望政府不要再火上加油其實他今天已經覺得梁振英是火上加油了今天所說的事情所以希望他而且他亦都有一個警告就是說希望請大家 希望政府官員可以自重說話不要再用一些語言藝術去抹黑他因為王維基今天說在這幾天裡面他覺得自己好像是競選不斷公司被抹黑不斷的報道透過消息人士去抹黑他所以他覺得非常不滿所以今天他 可能大班大家會再解釋但起碼我們現場看大家都感受到他那團火最後問你一個問題他對於在公民廣場政總那班同事他叫他們怎樣呢他怎樣看他們呢他們回家好像是他叫他們回家睡覺休息 是的,叫他們休息,希望他們,因為這個是持久戰,這件事還未完,就希望各位同事,特別是留在政總那班,通宵不斷地通宵去堅持到底那班同事,就希望他們可以回家休息一下,就留一個健康的精神,可以繼續跟他們一起打持久戰。好,你記住回來,我解釋。 我們會解話的德峰我現在告訴你我們跟你這個接觸在你在現場的報導我們的視像廣播是得到二千多人一起看不像你這一點這一點我講這一點好厲害希望我們做多些這樣的直播會好一點希望各位我們有最新的消息就會上載到我們的Facebook <笑>強將手下無若兵我們學人家王維基說的那段事有個典故他還以為DBC是我的不是他還以為DBC是我的因為他就說了一句話因為他說了官員用英文答問題的時候就說了官員用了女性的she 是說劉不是難啊就說強不將手下無入兵你聽得挺好先分析王維基說什麼你想分析哪一段呢韓德峰說得很好今天有火他今天真的很厲害我現在終於服了你的同學你的書友我書友來的我認真認識應該低我一班還是兩班所以梁振英低估了他 他說王維基不玩政治,他不知道多厲害玩政治 他想政治人讀快一點他現在多厲害你知道他現在下司的下馬威被爺爺看給中央看你現在聽聽首先他怎樣有火法他問過什麼問題什麼叫政策大法律但我已經解釋了那個不要聽最重要是他罵 689 即是梁振英火上加油 但最重要的訊息就是叫現在留守政總的同事回家休息回家這個才重要這個才重要海河松他們再加上韓德峰他得到的印象這個也是大多數傳媒和記者得到的印象就覺得他有火第二他罵梁振英就大快人心然後就說不關他事 今天早上行政長官所作出的回應我想對我的同事和很多市民來說猶如是火上加油對這件事的解決是並沒有任何的幫助的基於這樣我們是對此是非常之 這件事已經引起了世界性的關注在往後的日子香港電視仍然需要專注於商業上的發展在這裏我亦可以跟大家宣布我們已經取得了有力的法律意見公司亦決定了我們會尋求 司法的覆核我希望大家能夠暫時回家休息這場是一場持久戰不會在一兩天之內完結的好了叫在政總的HKTV的同事和支持他們的群眾暫時回家休息其實整場仗是不是回歸司法覆核就完了呢 我就這樣看我看社會運動我都觀察了幾十年的社會運動我覺得可以繼續司法覆核司法覆核打一年不定六個月不定兩年不定才有結果最後結果是怎樣也不知道是否一定拿牌不知道但是你不能排除一個可能性或者不能排除鼓勵量就是用一個社會運動的力量就好像國教那樣有一班人二千人三千人五千人一萬人 8萬人、12萬人向政府繼續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就是立法會那班用權力特權條例希望可以拿到一些文件出來水落石出一定是要三管齊下然後才構成一個很大的政治壓力才有機會我不知道有機會有多大令到它可能會回心轉移令到它可能會重新有新的政策出來如果你只是靠司法覆核對不起各位你就辜負了支持 香港電視想拿回牌的群眾和員工的努力他們回去睡覺之後就沒有人再來了據我了解因為工會的人有跟我聯絡據我了解他們今天仍然是晚在政總有集會亦都找了一班編劇那班編劇其實也是很出名的編劇和導演就在現場跟大家分享有關於電視製作的事情有些什麼人呢 有周毓明天宇地的編審有黃修平狂舞派的導演亦有浸會大學電影學院高級講師李西以及邊緣人金馬獎最佳導演張國明這些全部都是出名的人在現場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分享完之後就拜拜呢是不是就這樣完呢 現在很簡單我跟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王維基出來的而且確得到大部分在現場包括我們的同事記者好感這件事他做得表現得很好交足氣但整個問題很簡單第一梁振英低估了王維基 就說他不搞政治、不玩政治、不是政治人他就是一個最厲害政治手腕的人 你看到整件事第一他上街星期日沒有出來穿黑衣去馬會他沒有出來的接著今天就 我現在不動老闆還有你沒有激怒我現在不動你們聊天最重要的是什麼呢第二件事收拾打擊面大家都知道香港現在說港人治港得多現在這個特首你不用問誰大中央最大他沒有問這件事中聯辦大還是法律大他沒有問這件事中聯辦大還是法律大他沒有問小明大還是六八九大他不問這件事還有你沒有激怒我現在不動老闆還有你沒有激怒我現在不動你們聊天最重要的是什麼呢第二件事收拾就殘局因為為什麼呢無端端撩了十幾萬人上街幾十萬人上Facebook 我只是罵行政會反統我只是罵梁振英他處理得頑皮他處理得頑皮沒什麼的沒什麼都沒有蘇錦良你哭就可以了很簡單但最重要中央政府也好特區政府也好最怕一件事就是社會運動持續延續下去燒下去變成好像提早佔領中環還有提早對於所謂政制的諮詢 立下一個最壞的基礎所以解鈴還是凌人用一個叫做很文明的司法覆核而這個司法覆核正如閣下所說是一個長久戰然後就停息了群眾運動但是你王維基忘記了一件事出來的人不是支持你的是支持牌的都不是支持牌的支持一個公義的社會 第二件事我現在動了一動梁振英我動了一動行政會第三件事十幾萬人上街特地我叫他們回家總之麻煩你給我一個牌我不給牌我也不要緊我洗濕了頭髮頭髮狗要拍那些東西你看幫我買最重要要買我的片集最重要我不要血本無歸大哥不買得他的片集他的片集如果在大陸播一定要剪到支離破碎為什麼你有沒有看過警戒線有我看完整集你看了第一集很多壞警察裡面有收水有剩 最好就死了最後要不就是幫我買最後要買我的片集最後會死了因為大陸警察是不可以壞的你們看過《毛姦圖》就知道兩個版本一個版本就是警察繼續壞就是香港版本因為警察壞的那個就死了就是大陸版本一定要再拍過才行你知道嗎一定要這樣大陸的戲是不可以有鬼的唯物主義的共產黨是不可以有鬼的 你想著那些鬼戲可以賣給大陸當然不行所以問題就是你叫人回家整個記者會王維基交足戲他的表現恰如其分得到記者的好感得到記者的好感很重要我看到報紙王維基發生了 王維基爆了王維基什麼王維基什麼但大家忽略了一件事王維基叫人回家睡覺這真是淒涼這是悲哀我們待會找現場工會的朋友問問他們現在老闆叫他回家睡覺叫他不要再爭取所有公義留在法院爭那你們怎麼辦呢 現在因為工會的朋友想呼籲大家因為現場有些群眾在這裡又沒有水飲沒有食物可不可以找人 送水給他們呢? 我收到一個WhatsApp 應不應該送去呢? 如果大家有些朋友我買的樽裝水可以很便宜可以送水去現場我呢呼籲大家你就不要聽黃維基說我們的市民不是撐黃維基黃維基也不是這個廣場的總指揮現在大家繼續今晚下去撐這班員工有個講座就是講了就是導演及編劇很難見到這班人的 老實說他們不是大明星當然但這些是在香港很受歡迎的很有意思的編劇的電視劇有電影也好的編劇和導演在現場跟大家分享這個創作的歷程我覺得如果香港作為一個有創意工業的城市這班人就功不可沒大家一樣說一樣我們的立場是沒有變的我們仍然堅持政府不發牌給香港電視 是不對的我們是支持公義而已但黃維基的做法很簡單我們可以長短棍配合他他就用員工他就用司法覆核我們就希望但問題就是他背後做事不知道有什麼交易就是慘的地方在這裡你有什麼交易我們不知道我們都希望黃維基出來交代 其實今天很可惜我們沒有機會去我們沒有機會可能都沒有機會問太多東西如果再問多一條你會不會繼續跟中央政府斡旋會不會繼續在通過中央政府或西環爭取梁振英給你牌給你會不會呢這些問題有沒有人問我不知道 他不是說強壯手下無弱兵但問題就是叫人回家這件事就不應該是去叫的他就應該在廣場上對他不離不棄支持他的員工打氣沒錯買水喂梁振你這個黃維基沒錢嗎黃維基送水下去還用我的WhatsApp叫我找人去買水因為如果送水下去他是最大惡極的喂大哥你可以不要用自己的名義的 你關心自己的員工關心那些支持者那裡有你可不可以發手提電話黃維基你可不可以發給我們監製才有水喉電話我沒有可不可以將他的細侄發給SMS給他第一現場的人在廣場支持他的人缺水缺糧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法國蒸流水最好還有這個最近政府總部的 買些漂亮的三文治文華酒店的濟餅是公司三文治來孝敬那幫夥計三文治多好吃的好嗎我們現在要聽新聞死得不明不白那我拍了那麼多劇集我沒得看<笑> 黃維基先生他不是政治人他也沒有政治立場所以我們的考慮全面但是是沒有政治考慮的三個字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 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6時09分 大家聽到大聲台風波裡的自由風直播室裡有吳志森和鄭兼涵這個最重要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個人意見節目 第一雖然我是D100的創辦人 老闆台長打雜 但我說話也不是代表D100的立場 吳志森亦代表了吳志森的立場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我們將我們 基於客觀的事實作出一些主觀的分析，分析就一定是主觀的。如果不是主觀的分析，即是流東西來的。就是了，又說你是這樣，你是這樣，沒有意思。沒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聽DBC。或者可以聽安田。因為為什麼呢？昨天我都反省過，因為我就與人為善，一直想DBC，我一走創辦，雖然現在被人搶了，第二件事很多同事仍然留在DBC做。現在DBC的新的頭，陳哥又是我的老友，我與人為善。我舊同事。 但問題昨天我收到一個我們已經擁躉的訊息，他說很憤怒。為什麼呢？他說我們當年走去DBC事件一路撐你撐到今天，你不要跟他們稱兄道弟，你不要與人為善。只要當他們敵人。我覺得對的，我覺得我要警惕一下，的確是DBC，你不管怎樣做都好。你跟他宣傳很多。不是，你不要你哪個做都好，你現在落在王楚彪的手上。 不用說這是一個維穩的電台，這是事實的，很多事情他是不能說的，沒錯，大家日久見人心，很多事情我審查的，他是不能說很多事情，包括不可以找社民連，不可以講佔領中環，不可以找長毛，不可以，是不准的，是的，我們其中一件事我跟黃楚彪吵架，其中一個就是長毛，現在沒有解禁啊，沒有啦，還有一件事也不可以講佔領中環， 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行的，除了長毛之外，還有一個不 如果一個這樣的電台怎麼做啊肯定不是我們的友台來的我亦都從來這麼多年做電台我認為所有電台都是敵台來的我怎麼可以改變那種態度呢尤其是這個是殺父仇人來的所以以後不要跟他做宣傳互相警惕一下雖然說招見口賣見面樓上樓下一樣話一樣有時會吃飯撞到對事不對人對人都可能哪些人說了歪理呢一定要駁斥 尤其是DBC那些一定要駁斥沒得談要加倍奉還否則令我們聽眾失望這是事實大家記得看到卡卡卡沒所謂同台吃飯各自修行有聽眾說你不要說黃維基他都是賺錢的最重要都是為了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就是做好電視就算妥協 不進行抗爭我們要諒解他但他要個人諒解我們要告訴別人這個運動不是要支持你王維基的亦都有些夥計被你解僱了還有一件事這個運動是要持續的所以現在在廣場上面HKTV的同事呢 是說我們會繼續留守你叫我回家睡覺對不起起碼五天即是說去到下個星期所以我們今晚星期六要再上街去到下個星期要再來一次再創高峰今次不要遊行了就去那個集會直接去政府總部集會繼續抗爭沒錯王維基在法庭拿公道我們支持即是件事有轉機一樣還一樣他可以他做的事但是 民眾有民眾做的事這個很簡單這就是我的立場我覺得王維基如果在道義上他應該你說我不方便出面沒問題在道義上應該在物質支援在廣場上撐你的員工現在的員工以前的員工和撐你的民眾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說我搞司法覆核我打官司他們完全不聞不問的話你不出現你個人不現身我退一萬步來說都可以諒解不對的他個人不現身我都不對的但是你在物質上一定要支持他們不用讓他周圍撲水真正的水王阿澤世侄打電話給你發了訊息給你嗎 真正的打了我看看有沒有心所以大家聽眾就不要說因為挫強扶弱因為支持王維基所以就不可以批評他對不起兩件事你叫人回家睡覺是不對的兩回事而且你今天的表現也看到他是高的不要緊他是用他的手段他的手法去爭取他的理想他想拿回牌做好電視我們是體諒的我們亦都支持的但是 社會運動就不是因為你王維基叫人回家睡覺就回家睡覺現在問題是社會運動不是支持你是每一個聽眾我們的市民你的觀眾 是希望爭取我們看電視的權利，選擇權利，我們亦都要維持香港的社會公義，一個公義的社會，就這麼簡單，所以大家不要搞錯，不要以為我們在批評王維基，我們只是一個事實，他的確扯過叫人回家睡覺，但是今晚不做了，今晚的分享會主持 張國榮導演，張國榮很出名，邊緣人的導演，不過很久了，今晚就會在政府總部8點到10點分享，就會黃維基叫你回家睡覺，還有他們的員工也出來說了，我們知道劉先生的好意，多謝你關心，我們在這裡睡，繼續留守，我不用回家睡，到5天起碼。 這些是事實，我們做評論就不可以取悅群眾，也不可以任人廢言或者任人不說話，我們不可以因為我們明知道好像森哥那樣，有人批評他說扶人之仁，撐菲傭罵他，就以後不敢撐，那我第一個解僱森哥，那我叫他聽眾，以後看Facebook就行了，做民意調查就行了，好像政黨那樣做民意調查就行了，不要說人家森哥。 今天不要說王維基，做了民意調查，他叫人回家睡覺，應該批評還是應該讚，那不用我們做，電腦做得了，我們的APP這麼厲害，你按進來就行了，有些消息可以公佈一下，你按進來就行了，怎樣，很多人下載，我告訴你，有個人，我們始料不及的，是甚麼呢？就是要告訴大家，找不找得回來？在過去兩天， 昨天開始，昨晚才宣佈，昨晚開始 有2760個miss call， 打你，人家用audio封煙，打你，玩試一下，相信黃世澤一個人摁了500個call，有沒有那麼多，所以搞亂檔，他有幾隻耳，不停聽他的電話，每個人都在玩，他不停聽電話，都沒出聲，是很好玩的，我也不介意大家玩。 不過呢，不要啦，夠啦，玩夠啦，你的聲音呢就仍然用我們的LINE啦，真的不要開玩笑，因為那個新試坎被人玩了，可能你想跟我黃四日對話，你打那個啦，但是想跟我們聊天的就打1830，但是他那個就不會錄秒錄號，你放心，就不收你錢，打來這裡都不用收錢的，都挺好笑的，你叫人家玩也有的，玩啦，不要緊啦，喂，有一段事我想說，今天王維基，我們不會因人廢言的，他真的爆了一些料的，因為呢， 689在記者會裏面說我們從來沒有來者不拒的政策，我們發牌要看這些申請人的實力、財政、技術、節目編排等等的東西，還有有沒有繼續可以持續下去發展的力量，從來不是來者不拒的，這個就是689在記者會裏面說的一番說話，我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很議員藝術的了。 這個世界當然不會是來者不拒，很簡單，你隨便找一個睡街的掃地的填一張表去申請，你一看你沒有錢的，人家說投資10億你投資10元，當然不會給你，但前提就是你填的那張表寫的所謂計劃書是要有具體的節目編排、投資額、發展方向嘛。 如果符合規定，就好像林吳蔚蘭的說法，你全部填了yes的話，我就會給你牌，這個很清楚。黃維基說689說不會來者不拒這個說法是改變了遊戲規則，我同意他是改變了遊戲規則的。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我們找蘇錦良在數年前說這個發牌的時候，發牌 好像不是數年前， 發牌無上限， 最近的就是3月份， 3月份說的發牌無上限， 周鹏你说过今年三月的是2012年去年的事发牌无上限我们听听2012年12月他怎么说发牌无上限说很多次了其实免费电视牌照是无上限的由98年是这样到今日仍然是这样的这方面大家都知道三个申请者现在的申请仍然是 我們處理當中的這個就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發牌的程序是行會去處理這個是政策很清楚所以不是問題你一直是給了王維基一個合理的期望你的合理期望就是只要我符合資格你就會給牌我於是他就投資了他投資了9億了你知道那兩個有錢的台 這兩個有錢的台所謂有錢他們投資都是說上限只有9億一個10億一個9億但是未擺錢下去的他未擺的但王維基在未曾開始使他承諾了10億之前已經用了9億了所以很多人誤會的我都要解釋一下你現在看報紙放了一些獻報喉舌報就說一王維基財力不足這個錯的 為什麼呢你老爸有多少錢很簡單舉個例子你有一萬億也好你有一萬億也好你給了好像當年潘迪生那樣他讀完書回來講了八十年代他老爸就開標行他就給了500萬潘迪生創業潘迪生就拿著這500萬去做生意人家可能因為相信他老爸都是這行的 但沒想著你那家有限公司他就只有500萬去玩至於將來玩完500萬他老爸給錢再玩下去另外一回事 DBC我們申請的牌的時候 我們說在6年裡面投資6億 這就是一個承諾他不理你背後你將你的保皇之恩黃楚彪這些三筆股東有多少百億身家 你玩完那6億就6億了 而6億你都計算cash flow的但不是一個承諾所以說誰有錢沒錢的那些是假的因為大家都提供財務的投資都是不過10億的王維基是綽綽有餘所以就不要計算那件事還有一件事就是那些喉舌報抹黑他其中一個不給牌的原因他就是賣了香港寬頻 但你也記得王維基說他是不需要機頂盒的他賣了香港寬頻他就沒有了網絡 去傳遞他的電視的訊息要再花大筆錢要不就建立網絡要不就租網絡王維基今天說了你的喉舌報抹黑我我賣香港寬頻的時候跟新的買家有個承諾的有個deal的是可以免費用網絡20年所以特區政府專門買這些小動作 689 人家是免費用網絡20年那也是不用休的所以這些就是歪理還有三個理由行政會議的保密我們講了廢話政府是不用保密的行政會議成員是要保密政府和特首是不用保密的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第二樣東西說不夠錢的就是隱蔽然後說太進取 市場不可以用了這是商業決定你不給他碰的這是他的商業決定關你什麼事關你689什麼事我蝕了錢關你什麼事這兩件事都是錯的所以很簡單現在王維基當然死心不息我們也支持他大家一樣玩一樣我們批評王維基你不應該叫人們回家睡覺 這件事是不對的你應該支持他們支持他們各取所需你只要劃清界線這個運動不是我發起的你也沒有能力發起這個運動老實說不是說看小你任何一個人都沒有連佔領中環的三個人都發起不到一個運動 你想想Facebook我用盡九牛而虎之力 多少人都是只有40萬多人家現在50萬 這個就是沒有人的沒有領導的這個運動是沒有英雄沒有領導的還要鬼打鬼現在社會運動是這樣的十幾萬人上街現在工會個個為了做好電視去 为了自己的理想现在就在政总那里玩我不听你王维基说我们继续支持你王维基去法庭找个真相拿个公道但我继续支持下去这件事最重要你不可以叫人回家回家所以周鹏麻烦你出去叫邦哥剪了王维基叫政总员工回家政總員工就說我們會繼續留守五天我們待會會找政總員工談談 放上去Facebook 立即麻煩你了你的觀察這麼好先拆他的鞋蘇錦良吸片蘇今天什麼事呢摸著自己的鼻哥有人說他什麼梗煙他坐在那裡在那裡捽鼻哥我想是捽了白花油一萬金油他不停捽鼻哥捽了大的十次 然後那些記者就哭了出來沒有我看不到鱷魚有沒有有哭的你真的我說沒有我看不到鱷魚的眼淚是流出來的所以你不只是看鳥的流眼屎你不是看鳥的我看鱷魚的你在哪裡看啊那就叫哭在濕地公園在政府總部隻隻鱷魚躝出來哭欲哭無淚他有感而發的第一 他知道他什麼鍋的什麼鍋什麼做鍋最糟糕就是老闆背後支持你他不喜歡因為他就是喜歡自己其實他是一個很自我的人要拿彩的他是喜歡掌聲的人 今次就眾矢之的上一次DBC被人罵 第二件事每個人都沒有緊要爺罵他現在大公報罵他大公報罵他大公報罵他就很嚴重他怕報得怒大哥那篇文章很古怪的是什麼版呢那版叫通識版有一篇文章通識版給什麼人看的給學生看這是國民教育來的用國民教育啟動國民教育的機票但是機器你動你蘇錦良他當然害怕他是慌失失慌到要哭 這個通識版裏面就叫做評點論辯有一篇文章柱銘叫做游國松題目叫做電視台多元助化社會淚氣我看到這個題目也覺得很奇怪裏面罵蘇錦良就說他沒有最論盡就只有更論盡即是你又不應該這樣我又不介意你不介意這個策略鞋我擦你鞋我又欣然接受欣然接受我又講一下次有些技巧是怎樣呢拆得不好你說如果估中了大功我送一年免費 會籍嗎那個人叫人猜嘛你叫人猜才怪有沒有人猜到這是喉舌報所以因為這個理由才哭蘋果罵他會不會哭真的這個理由明報罵他都不會哭大哥梁粉報罵都不會哭但是公報罵就會哭很詭異啊不如我們來聽聽今天大公報的點評論辯 標題就講到電視台多元助化社會淚氣看完之後還以為是看蘋果評論內文就講到大公報就刊登了一篇名為從市場與創意角度看電視變革的社評評論中就認為行會是有必要公開更多資料以釋公眾疑慮同時建議政府可以發出一至三年的臨時廣播牌照 让有意加入市场的竞争者可以一展抱负这篇社评清晰地将香港人的心声说了出来相比起苏锦良局长那些没有最论尽只有更论尽的解释实在是刚听得多最致命的是苏局长连日来的论尽变相说明了香港已不再奉行自由市场将我们的斋钵都打烂首先如果不是基本法 行會這一類英國貴族產物早就應該受中正寢從職能上中央政策早已扮演了政府最高顧問的角色但是行會既掌握實權又要守保密結果就是出現了大量不需要向公眾交代的決定這個跟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權力是人民給的就必須在陽光底下運行大相徑庭陽光下運行的意思就是政府是需要受人民監督向人民負責 这次发牌风波当中， 行会就没有解释到为什么香港只可以有4个免费牌照， 而不是3个， 又不是5个呢？ 数据何在？ 这不是一句行会保密就应付了公众， 香港今日分裂到这样， 并不是因为一所香港电视， 而是公权力不停在公义和不公义之间荡千秋。 香港既然迈向普选， 行会的存废应该一并考虑。 在现行的制度下， 行会的权力差不多是不受约束， 又因为行政主导， 权力是不公义地样 高度集中在一小撮特权阶级身上， 市民的愤怒就是这样发生。 同时苏局长的更论尽解释， 更加是惹了香港市民。 他表示行会认为有线电视和电视盈科更具市场竞争力。 香港的成功是在于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从台湾开放电视牌照的经验得知， 电视台的竞争力应该由市场去大浪淘沙， 而不是10几位行会成员去决定。 懒不妨他们全都是外行人， 更懒不妨部分成员和吴家、李家私下相熟。 他们所谓的市场判断 又如何在阳光底下运行呢？ 市民除了用脚表达不满， 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大班， 看完这篇评论，电视台多元化社会戾气， 我相信大公报明天就会炒人的。 有编辑看漏眼， 会炒人看看谁出事， 可能会成为新闻。 有编辑看漏眼，这个不是的，这个即是什么，即是十年逢一润，但是不行的，即是我教过，大班教英文，有一句就是世良教的， 他有件T恤说 Once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知不知道？不知道，即是十年逢一润，即是没有。 什么是说得对的，但是不行的，在大公报的派对线来说，哥怎么登得这些文的，还要提，最罪忌的那句是什么，就是最后那尾二那几行，想加油你，冷不提防部分成员行会成员，冷不提防他们全是外行人，冷不提防部分成员是与吴家李家私下相熟，所谓他们的所谓市场判断又如何在阳光下运行呢？市民除了用脚表达不满，还有什么可以干呢？哇，这一句就是完全反动到不得了，从共产党的角度，周鹏将这篇文放上Facebook，这个很重要，奇闻共赏，即是说大公是不是大公？是大公啊，大公报梁之未闻，梁之未闻，计文汇报 痛心疾首之后，梁之未闻又一起六四事件在大公报发生，梁之未闻，阴公想他不死，但是明天编辑部会不会总辞？肯定炒人，我们现在听听电话，看看用什么打来，用LINE打来，郑小姐，还有郑小姐，你好，Hello大班，你好，深哥，你好，你好。 不是LINE，又不是Apps，不过是手机而已，anyway，都是LINE来的，我们打这条，手机，没有，刚才本来看完王维基的记者会，我就看了全部，也都看了今日特首的记者会，也都看了全部，又听了大班的议论，我变成我本来想说的东西呢， 就不知道，就觉得好像自己说得很不对，因为不是，无所谓，就是说你的观点，你不要被我影响，你要说你自己的看法，客观的，我们最重要是基于客观事实作出你个人意见的主观评论，好，行，没问题， 就是那些女人的心态，其实很好的，那个直觉很好的，真的直觉，对不起，I'm sorry，三个男人，王维基，苏锦梁，梁振英， 誰交得起準我拜王維基，我也是，我認為王維基好，大哥我頂你不順，不要這麼玩，不要這麼出個鼻哥，不要啦，麻煩了，喂，他隨便一個藝，王維基說得對，我的藝員就說感情，你不要啦， Like the broom and the brushes is on the floor. Like 掃埋佢啦，唔該你。 It's garbage. 真係垃圾嚟嘅，唔該你掃埋。唔係我有睇嘅，最高我不停見佢捽個鼻，咁我做乜鬼咧？攞膽啊！真係捽出嚟，捽出啲眼淚出嚟，捽個鼻咁樣捽眼淚，我都唔係好明。即係最唔最交唔準就係嬲尾嗰兩句講啊，嗰兩位乜乜乜，跟住即係我想佢哋交。 嬲尾嗰兩句對白都唔連氣嘅，大佬你講乜啊？我唔知想點。Anyway，黃維基我就覺得即係起碼六八九先，你仲有三個男人啊嘛，三個男人就一男子，一男子裏邊有三個男人。這一男子就對唔住啦，大佬從開始到現今我都冇樣，即係冇辦法。喂，佢唔係講緊嘢，佢喺度唸緊書。 念完我走開都不讓你問你起碼黃維基坐在這裡我讓你問你問吧你逐個問你逐個我逐個答喂這裡起碼都交得準你這個就是我講完我說了算喂大佬你依下我說了算收不到貨咯沒說服力不過他從來都沒有說服力的啦不是我 不要說說服力了對不起這件事沒有了那件事沒有但是他那個態度他那個我說了算他從開始到現今都是給你一個感覺就是我說了算喂不要過就是受一次我當你是man但一路下來就對不起了不是完全不是好了那講黃維基了交得最準氣那個 OK,大班你講過啲嘢呢,我冇諗到,真係我冇諗到,完全冇,但係我撇開你所講過嘅嘢,我就係坐在電視機面前睇,我受曬囉。OK,啱嘅,我都受,起碼第一樣嘢佢永不放棄,第二樣嘢佢係對準梁振英。 特區政府說你不要激怒我因為我還有武器在背後我都未上街如果我上街又有十幾萬人跟我最厲害的招我今天跟他想過了絕食你說他走去正總絕食分分鐘有十幾萬人跟他那就很厲害了又去那裡所以他不是無的放矢的 佢未開都未開波。係呀。未開波㗎佢。掂㗎佢好掂㗎不過呢回家睡覺就唔啱。我哋就最唔鍾意佢呢句啦。不過我而家聽完。No,大班,你聽我講,即係你聽你我覺得啱唔啱。好啊好啊好啊,當然要聽你講。我覺得嗱,我就叫你回家睡覺,我as a老闆,我就即係 我覺得我買一個溫情牌你們不要搞了我錫住你們你們回家睡但你們不一定回家睡的嘛你比我更惡如果我叫人回家睡覺我就真的回家睡我講叫你回家睡而已我叫回家睡不過拿張床褥去給你鄭小姐啊 你冇一定要聽我話㗎嘛。鄭小姐啊。你做成行㗎你。我同你有少少關聯。就做咩做多口人。全部呀你。唔係。做咩啫。做工程師。唔係。我做咩做啊。我係空姐嚟㗎。喂我想問你啊你得閒你一路 我們家行的嘩即是我的老公司喂你有空來客串一下行不行不是吧是啊真的你這麼好你這麼多東西說我們需要一些新元素你有多少飛回來的我有多少的你不如每次回來你找我我們要你來做客串我打算send個 resume 給你如果我明天退休沒得撈 你知道你最多飛三水的一個月是啊你好厲害大哥我做這些大哥舊公司你知道你飛三水那其他那些時間就可以在加拿大在這裡幫我們做你飛在 Vancouver 是飛上國的

他拍這些東西這麼成功，其實來說，每人起碼三個就五千一萬萬，兩萬元，他不會沽行的嘛。那有時表面上你做到戲，你不要，我們分開，我叫他走的啦，這樣。 沒有工作的，沒有工作就上不了街了，很簡單，我說什麼呢，這三百二十個人只是人才，第二，如果去了撈，或者去了有線做，現在只有兩間公司請人的，他去了之後呢，跟人的，我已經老闆了，一隻一隻旗，我不是啊，我還沒說完，你就答聲了，你回答吧，繼續，還捉你不到，我覺得，還有時間，大把時間，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你明不明白一件事， 如果去了Loud和Cable做就不能上街，不能上街，他就說動起之旗的人來，我也同意的，如果黃維基說我再請你，他會回去，但是未曾動起之旗之前呢， 他不能上街的，還要上班，還有老闆不讓你上街，你知不知道昨天有無線的我們的同事羅文莊，羅文莊老公說他不怕政府怕TVB， 好像說不是，他聽政府多一點，不怕TVB，因為我們講一下，因為其實我們有些政治的事變化得很快，沒有人估計到的，六八九都不知道這次這麼嚴重，一鋪的可能有機會，為什麼呢？現在的戰場就不是司法，不是去司法的，其實戰場應該是輿論民意民眾在立法會那裡，這麼多人一起逼， 我同意， 另外來講的話呢， 其實他那邊來說，他就是說我到現在都不搞政治，不搞抗爭，一定要聽他這樣說，接著我們 有關我的利益來的，一樣是這個大氣電波，或者公司資源來的，我們市民去迫回頭。其實你又要明白我說什麼，我就不要理黃維基，因為有些人很老實的，黃維基叫回家睡覺就回家睡覺，我們不要理黃維基，他們一定不會相信，他們現在決定了五天，想我們市民，就是市民一定要繼續支持。 而是說將他戰場轉去民眾，這個不是今次不是發牌，是針對600個人格誠信能力，他今早說完這件事，機動魔童彈了出來，這麼細來說，他真的沒有誠信，真的沒有能力，人格都沒有，要這樣說，找這裡來開刀。那你記住了，你今晚8點鐘去， 去現場啊， 喂， 撐他們啊，喂。 有時你站在我旁邊我都不知道你是誰，那些很低調的，謝謝你，不需要那麼多，謝謝。我們真的很有興趣知道現在在廣場上的朋友，包括這個工會的代表，他們究竟現在怎樣對黃維基的說話回應，我們監製找找他們，看有沒有人可以回答。好了，那現在聽二線盧先生， 聽到了，麥小姐三次， 麥小姐你好。 喂，我呢就唔知嘅，我個仔係讀緊中學，總之呢我就唔會睇電視嘅，咁我個仔讀中學，我個仔琴日嗰日問我媽咪你有冇上街呀，有冇去有冇著黑衫，我話有，你都睇到我著黑衫啦， 咁有冇上街呀？ 我有，我去到銅鑼灣見到好多人坐地鐵，啱啱約咗人嗰度，跟住我咪又去上埋去囉，跟住呢我個仔話。 平時我仔從來都不會問這些政治，他都叫我去，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一早就已經不會看電視了，他一回來他在電腦那裡，他不會看，最多看新聞，其他我都不會看。那你的兒子為什麼會這麼熱心呢？你有沒有問他？ 因為他知道他很離譜，還有那些同學都說很離譜，我說你有沒有去啊，他說因為他現在是在讀中學，他又很忙，學習，我說你要抽些時間去，你們上班同學，這樣，哇，這是公民教育來的，鼓勵你的兒子行公義，是啊，是他叫你行公義，那你鼓勵他，是啊，你要多謝他，是啊，是啊，是啊， 你聽一些一百都知道你會行公義的了，是吧， 我是你們的 我是自己有來的嘛，多謝你，多謝你，是啊，好，另外一位聽眾張先生，張先生，喂你好，喂老張，老張你好，鄭經理我先生，你好，叫大班得，叫乜都得，大班，都是那句話，咁你其實我們就首先覺得你們貴台這次這個電視風雲這件事，其實應該最主要真是放一個比較更加積極一點，還有重要的角色，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大家大班你都知道，你DBCC事件剛剛好一週年紀念，又是遭遇到這樣的情況。 感同身受，所謂叉燒軍體也相同，絕對是正正應對到這一句說話。所以我覺得今次黃維基這件事賦予一個極之同情之源，你的角色更加扮演得更加正面和積極一點，因為感同身受，所謂是吧，你也看到我關都去廣場了，我也有上去講話了，無論就是少少撥冷水，就因為貴台因為收聽率可能就 我們有幾多人聽，我們就知道，我們每天直視收聽，風波兩個節目，超過10萬人，很厲害的。另外你如果加上重溫，我們是比主流電台應該多人聽過主流電台，只不過我們輸蝕一件事，就所謂不visible，即是不得搶眼，因為你在的士、車那裡聽不到，這就是一個所謂的姿勢，所以為什麼名牌店全部開在中環，那就是 被人看到他的招牌被那些自由行看到之後回國內他告訴人我知道那個診忌很厲害的你明白嗎我們呢也可以做我們就沒有了中環的招牌我們都可以做這個世界我們可以做的不過有才力我們的士司機現在都開始很多的士司機自己都用這個smartphone 現在最近商台做一件事就是跟我們一樣開始做streaming 上了可以玩一下都可以的你用什麼來聽的我也是用手機聽的手機我們有一些新的應用很好玩的不過廣泛傳統很久有說你們這麼多的 這個是優勝之處但說回正題我的電視封王這件事我覺得黃維基叫工人回去睡覺其實某程度上是有少許都是對的怎麼呢因為你看以前的經驗碼頭工人那件事做了這麼多搞了這麼多日整個月到頭來才得到解決都很漫長時間 你想想他原本才只有300多人不同碼頭工人已經有些解僱了變成他很難長期每晚有50人聚集在那裡回去睡覺就玩完了整個運動但是另類的手法例如舉例我有幾種方式去提供給黃先生的例如發一發開一個記者招待會或者發牢騷也好或者出日水講一下他現在 進展和他的取態很多記者都很有興趣這宗新聞不過我本人今天都全程看足過記者會但是這樣不是一個運動而是一個有其他方式可以做例如說但是他的角色也不可以做得太過絕要不然又怕說牌都沒發給你已經搞到這樣如果發了牌給你就更加他的角色也很難以叫又怕人又怕痛不如你問我我同意的有不同的策略就是在商言商但我們 我們從公義去看其實就應該不要說我什麼我覺得如果沒有群眾的支持根本想都不用想所以我覺得很對我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如果透過這個機會這樣說如果三個電視台的新派之中如果剛剛這次不是黃維基這個台不批舉例了電視台不批或者有情定另一個不批 他什麼都不敢說今天我非常氣憤他說了一些不似人話的說話我知道那件事他說在面前我又想問你哥哥我想問你哥哥他何時說過句真話為何你會有期望他何時以來繼續說廢話好了我們要聽新聞多謝電話不是繼續說看錯了繼續說廢話不過有幾個聽眾在等 說完這句話我說廢話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他說了一個很非常廢話我想質疑一段時間他說你不要質疑40年來由兩個已經增加到4個台已經被觀眾有很大選擇問題就是你們那兩個台是廢的問題都不是這樣說的我經常說一件事那個牌那個廢的那個廢雖然說未開始看過已經預計到的你完全沒有投資跡象和他主流不是拍劇的大家都知道社會已經有共識知道他不是主流拍劇的 問題是觀眾就說要爭取有劇集好的劇集看嘛例如像《賴的年代天蠶變》《大地恩情》那些就是劇集看嘛 對 你要去試一下睡街，試一下才掃地，你試一試人家窮，會大佬在香港多窮人，不用讓人家試，你想找些火燒或者手，很肉酸，你都不知道說什麼，在鏡頭裡說什麼，這叫做做作，梁振英又是說話有私心很大。 他說什麼順德哥情失所宜，你明明他分明告訴別人你有私心已經，你要以一個程式，即是一個正途去什麼，什麼叫順德哥情失所宜，白癡，這意思就表示有偏心了。 如果他有偏心的人才，他不懂中文的，順德哥情失所宜， 是誰的歌先？即是他有一個編心的人才，他收錢的台，他怎會做得好的節目給你們看？他自然不收錢的了，我們將來也11月開始有個收費台，不過真的不是開玩笑，那些最過癮、最好聽的都放在收費的台上，這個真的是一定是這樣想的。 大班你要給定心丸，我們的聽眾先 是不是兩個時事風煙節目不會放在收費台的？有啊，這個節目是收費台，我們這個節目放在收費台，自己有台，我真的知道，你真的知道，我都拋頭梁振英說什麼，黃維基，第三方你黃維基的人是全跌，事實是全跌，因為為什麼呢？全得起嘛，沒辦法的，錢落去又這麼巴閉，是吧？ 我都認為應該轉的，收電視台那裡亞姐，她說的話就很令人理解，直接是性騷擾，這傢伙是很聰明的，基本上是很聰明的。吳先生，不好意思，我們有個長途電話，等待，我們不好意思，我們有西班牙的黃小姐，西班牙黃小姐你好，西班牙，黃小姐，你在西班牙哪裡？ 聽到啊，聽到，好清楚。聽到你啊，我係Drake，OK，哇，有對波喺度嘅喎。打電話嚟嘅之前，仲係吳志森嗰個電話㗎。係啊，你好啊，黃先生，係。喂，我好唔掂當啊，香港電視嗱，我覺得咧慘嗰個唔係就係黃維基好，係慘，但係我覺得香港人仲慘咯。 嗯，係啊。 因為咧。 你聽唔聽到我講嘢啊？聽到，你不如喂，你不如刪咗，刪咗後面個電腦先。我熄咗，我熄咗，我熄咗。瞄咗佢先，瞄咗佢先，瞄得唔使熄，瞄得。瞄咗佢先，瞄咗佢先，瞄得唔使熄，瞄得。瞄咗佢先，瞄咗佢先，瞄得唔使熄，瞄得。瞄咗佢先，瞄咗佢先，瞄得唔使熄，瞄得。瞄咗佢先，瞄咗佢先，瞄得唔使熄，瞄得。瞄咗佢先，瞄咗佢先，瞄得唔使熄，瞄得。瞄咗佢先，瞄咗佢先，瞄得唔使熄，瞄得。瞄咗佢先，瞄咗佢先，瞄得唔使熄，瞄得。瞄咗佢先，瞄咗佢先，瞄得唔使熄，瞄得。瞄咗佢先，瞄咗佢先， 是啊，我知道啊，BBC那時候我都要去撐你。 我回到香港撐的，撐了兩天了，撐了兩天的，我剩了兩天。多謝你好憐憫。是不是啊，我真的很生氣，我聽完梁振英今天說完這些說話，我覺得不知所謂，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我都不懂得說了。所以我想告訴你，我們一定要撐，一定要撐下去。千萬不要忘記睡覺，最重要不要忘記睡覺。你們D100一定要撐下去，但我有些事不是很明白。 你說吧，為什麼不明白啊？收錢啦，我不知道怎樣開第二台是怎樣整的。我診這個機會，多謝問啦。我們11月4日，就是下一個星期六，就會推多一個台，就叫自己有台。是。那自己有台就只是給自己有聽的。是。那到時就會有公佈了。那自己有聽，我是自己有來的。那到時我們會send個密碼給你的。你有個密碼就聽到了。 但我在西班牙，一樣的，用用用個密碼就可以上網聽。死得不明不白，我拍了這麼多劇集，我沒得看。黃維基先生，他不是政治人，他也沒有政治立場，所以我們的考慮全面，但是沒有政治考慮。三個字， 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主持鄭兼涵吳志森，好了，六八九飛了，是傍晚的時候，傍晚的時候飛北京，艾曼，我通常叫艾曼，艾曼，好，艾曼，艾曼傍晚好像很噁心，你香港電台口音來的，艾曼，艾曼的時候飛北京，機場，不知道北京做什麼，你說什麼，他探你在北京做事的香港人，這個真的我覺得很匪夷所思，無端端飛去帶什麼手信，帶月餅，過期月餅，是啊，我送了些給他，過期月餅券，重要，衰格的地方。 有人記得當然問他黃維基說你改變遊戲規則，你不要激怒我。他有一個回應，我們聽一下他回應先。特區政府包括行政會議都是嚴格根據既定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行事的，而且這個過程當中我今早都講了，特區政府是取得律政司 和用大律師的意見，所以這件事我們是慎重處理的，而且過程是符合程序公義，是公平公正。我們這件事正如剛才所說，我們根據那個既定制度、政策和法律的。我知道黃維基先生他已經提出 說要進行司法覆核，我們會在法庭那裡將特區政府的理據向法庭陳述。真是什麼呢？WTH？F？H？What the hell？ 我說WTF而已，你粗魯一點。這個既定的政策，什麼叫既定的政策？我現在才興。 既定的政策就是一直以來這些牌照的申請， 是根據港管局或者現在的電訊局，他們負責招標或者負責要求人家去申請，他們根據他們既定的程序作出審批，然後交給行政會批准。不是叫你去審核，不要搞錯。既定的就是是叫你去批准，你就限禮如儀。港管局來者不拒，不是港管局的建議，行會來者不拒。 應該是這樣的，那你可以有些修改，但是不是叫你去否決他的，這個就叫既定的，而且40年未發過牌，40年來都未試過的，上一次發牌 TVB 或者亞洲電視，即是RTV先，因為TVB的牌早過40年的。 RTV發牌 街市發牌 就是根據既定的程序當時是由港管局建議行政局由港督會巡行政局然後發牌給他批准的這就叫既定的程序你這樣在那裡遮大炮擴大眼睛遮大炮你這樣才興奮嘛現在看來就想說黃維基你放馬過來我們已經找了律政司 不過這個不是鄭經翰這個不是何國輝我們沒有錢打官司又要籌款這個大把錢他還有20億未花你玩就去打吧你很厲害嗎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黃小姐你好你好啊喂大伯你好那就想如果陸達九先生真的很合幫黃維基打工 可以自編自導自演行每一個保密原則其實我覺得幕後可能只是一個決定不公佈得因為他是力排眾議的可能是吧是的他的決定是不是代表中央的決定根據黃維基說就不是 跟你明白了我學的郭福說你這樣也不明白等於菲律賓人質又是不公開得什麼都說不公開得是不是要逼我們對所有合理的政策我們都要上街去爭先得沒辦法一定要上街無論談的群眾的力量還可以可能力挽狂瀾如果靠黃維基打官司我告訴你有排打這些官司三年起碼三年你贏了之後就輪到那兩間要求司法覆核 有沒有這麼漂亮還有一個好處其實現在做場戲我懷疑我現在想想梁振英聰明過所有你們這麼多人因為他知道不給牌黃維基就黃維基一定司法覆核只不過是計錯數他不知道有這麼多人會上街這樣他就始料不及但是他就預料了黃維基打官司 大家就扯了尾了黃維基打官司拖你兩三年接著輸了又好贏了又好又輪到這個罵這個基本有名啊六八九真的要逼人家要多些講他一樣上街撐他撐他下台好啊一腳撐他陳先生陳先生你好陳先生陳哥大班哥你好啊陳哥開飯沒 開飯我們做完之後飯開的找羅飯分飯吃那些不吃的那些有毒的有毒的嗎臭的那些我有臨界點下去那些臨界雞汁你好啦D100成功自己有沒有水的 沒水就泵水你好臉敏啊多謝你你出聲就行了泵水我們下個月有個收費台收費台自己有聽自己有聽你介紹一下吧大班很簡單的下個星期六不是這個星期六即是二號就開始多一個台一個大聲台就行公義的行公義當然不可以收錢仍然提供免費廣播 另外一個台就叫做自己有台顧名思義給自己有聽所有自己有就會有個密碼你可以用個密碼就上網聽到但是頭那兩個月十一月十二月都未收費都是給大家聽的都是免費歌去到一月就真的自己有才聽得了就這麼簡單了大班哥自從自己有大班哥是 梁振英由初初選特首的時候N屆都不選失去誠信了這傢伙不可以相信他 我罵了20年的屈指一算 加上蘇錦良局長這場做show而已，咽喉，什麼咽喉？不是咽喉，叫哽咽，即是想哭與不哭之間。應該找大坑十局長教他嘛。大坑十局最厲害了，給吳志森罵兩罵就哭了。 接著最好先在大班罵完，但沒有哭到，來到我這裡哭。大班哥，有時你在上午時在晚上，沒辦法，誰有空誰做什麼。這裡是這樣的，人手安排是很山寨的，但硬件是很現代的，可不可以這樣形容？ 看看我們APP已經知道是天下無敵的，人手安排很山寨，真的最讚賞你兩個節目就是由青源那個怪獸直播室，那個鹹一點，少些雞汁會好一點，對腎沒什麼益的，口乾，口乾，其中一個就是龍鳳大茶樓，又是由公子的，由公子的粉絲，由公子粉絲，還有一個就是劉世良晚上那個盧漢，盧漢，撈鬆，對。 在收費台中會有更多他們的節目，好，那麼好啊，不阻礙你那麼多位，謝謝你，李先生，李先生你好，請說，大伯、阿森哥，兩位你好，有什麼意見呢？喂，我想說現在黃維基好像以前宋高宗康王趙溝那樣，他的員工當是 類似岳飛、洪世宗那些去抗金、對抗、689、共產黨，黃維基就叫他們回家，叫他們回家，其實又不用支持他，黃維基這些真的不用支持，他自己經常都想投降的， 在娛樂性方面拍得好，我們支持創意的，拍好多好劇給一般，老實說，老闆大眾回家就要賺電視，現在你知道什麼叫長壽高，我知道，是的，那些是不用看的，眾為穩過亞視，因為他拍的劇就是在娛樂性方面拍得好，我們支持創意的，拍好多好劇給一般，老實說，這些是賣菜的，那些沒人聽，沒人看的，那些是雞汁來的，好了，喂， 我們談談這裡，我們聽下一位林先生，林先生你好，喂，林先生，怎樣，有沒有用新的APP啊，林先生，當然有啦，聽都無論，聽都無論，老我們這個會參賽的，可能會得獎的，這麼厲害啊，我最認同你們那些不是那些是什麼，絕頂的機器啊， 絕頂的主持，人手差一點，請多幾個吧，沒錢啊，大哥，人手差一點，我們好，人手安排很山寨，還有一紅了，又升價又高一點，真的嗎？我都沒要求加人工，我沒要求過，你提醒我，大班， 你要不要義工的大把人肯來做義工？ 大班馬上不敢應我這個問題，我說沒要求加人工， 我聽不到， 真是詐傻扮，你回家睡覺，我一定會正式提出要求，寫封信給他，真的。 重複講回今天的事件，我自己覺得梁振英就真的不想討論這個人，因為今天太沒意思討論這個人，但我就想告訴蘇錦良，你出來做每一場的戲真的很差，你完全很老實作嘔，問題是你上次說不開心，今次就扮曬喊， 那你下次是不是要一哭二鬧，第三次是不是上吊呢？我提議他辭職，辭職，即是一個部長，我應該辭職的，我一個內閣部長，他的政策比總統否決了，跟他的想法完全相反的，他應該是辭職以明志的，不用自殺，辭職就可以了，既然認為這麼委屈，這麼有同情心了， 這個政府多行不義，你明明這個辭職，辭職明智，不收與去為伍，不同流合污，劃清界線，還有一句分道揚镳，各走各路，不是各走各路，分道揚镳，聽得好聽一點，分道揚镳，還有一句就叫做分錢請，分錢請，我自己其實一集什麼警戒線的都沒有看過，我看完了一集。 但我想說，我為什麼選擇會內高民廣場或者去遊行呢？最簡單的是純粹為了制度，因為我其實我不相信王維基這個人，老實說。還有今天他這個做法，你給我一個感覺是什麼呢？又想哄阿爺，又想識民憤，我跟剛才那位有點相近，究竟你是想做什麼？我真的看不明白他想做什麼。 老實說，大班去年你DBC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有份一起下去支持等等，其實體見根本都不是去到司法程序已經這麼慘烈，未去法庭已經花了500萬律師費，是的，當然他去法庭就告訴你買單起碼過億，是的。 當然當然他說手頭上還有幾十億在手，問題是你是否甘於自己做了之前的前期功夫，然後選擇這樣的業務去等打官司呢？如果一個正常的合法的商人來說，他想的事不會是想這件事的，他避不到，他以為一定有牌。還有一件事，剛才梁振英聽他的聲帶，有一件事他很有趣的， 他就說王維基先生不是搞政治，我知道，怎樣，問題是你知道人家不是搞政治，但為什麼你用一個搞政治的方式去搞人呢？而王維基先生為什麼你自己不想想，其實你從來托，大班那天在高民廣場說得對，是政治搞你，為什麼兩者都還這麼愚昧，這麼白癡的呢？他其實可能大家都是在說假話，你明不明白？ 大家都在說假話，他說王維基不是搞政治，王維基可能就說我不搞政治，不過我就在用不搞政治的方式搞政治，就是這樣。而梁振英就說我不是因為政治理由不發牌給你，其實他很清楚是因為政治理由不發牌給你，大家都在說假話。 我想大班和阿森哥，你們如果真的請阿楊微信做黑色的時候，剛才大班帶出的話題很重要，究竟特權法大過 大個保密法定是保密法大個，這個真是好，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有，你們拿出來做，這個一定要法庭的，這個是打憲法的，有得打，最後收線之前說多一樣，我很喜歡聽阿森哥你這個節目，朝頭早阿富哥的節目，另外星期六我很喜歡聽掌權天下，但大班可不可以掌權天下不要放在收費那裡，因為有些公公婆婆很想聽的，但是他們要付錢是有少困難的， 我們都不知道誰付錢我們。 大班你自己想吧，這件事我說不到事，這個都不是行公義節目，行公義節目就一定不用錢聽的，多謝你。如果你這樣說你真的不對，大班逢親放在收費頭那些就不行公義了，那些娛樂，這個就給那些自己有行公義，你這傢伙，行公義不用唱雙簧的，所以現在改了叫做風波系列，你有的嘛，風波系列。 起碼有一個行公義，有一個風波俾你聽，一個不行公義咁樣咯。唔係，有一個風波俾你聽到，咁啊，你要影響啲有即係自己有都要行公義噶嘛。 喂，嗱，你而家你就叫我哋嘅同事揾到你一個生批出嚟啦。 即係我覺得當日，如果大家記得，嗰晚我哋喺政總臨別秋播，我最後離開總部， 一年前嘅事啦， 離開呢個政府即係公民廣場之前。 我講了一句說話，就引證了今日那個，終於成功了，開花結果，大家聽一下。 你那個生涯效果怎麼說，艱苦我奮盡困乏我多情，所有主流傳媒杯葛之下，粉飾為商業糾紛，三個字認同租錦良的說法，我們都有八萬人，那粒就是一粒種子來的，當日埋藏了一粒種子，今日在這個HKTV這件事上就開花了，希望可以結果，就這麼簡單了，對不對？就有前因 亦有後果，是否有林先生聽了？未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是通了你好，你好你好，怎樣？大班你好，東哥你好，你好，我都是想講那個發牌事件，好啊，我今天聽完三個人講完話，最佳男主角是誰？ 我想梁振英明天的對白就是因為這件事已經入了司法程序，所以又不能說了，原來他臨走已經都說了這句，即是沒話說了，他有牌都不會出來說話了，是啊，一些事情入司法程序他就立即不說話了，其實多餘的，什麼所謂司法程序呢，什麼不能說，你政府是一個光明正大，我為什麼不給牌這傢伙可以解釋的嘛。 打官司是這樣說，公開是這樣的，除非你說喂這個K寶給了5000萬我，這個撈給了4000，黃維基沒有給，所以就沒有，因為我現在聽那個D100，我現在由早上到晚上，由早上7點半開始聽到晚上10點多， 可能因為你這100搞成這樣，所以梁振英他們不敢發牌出去，不是這100的問題，因為他終於發現不可以給牌好像大班這樣的人，雖然如果給了牌大班這種人就會很嚴重，但大班沒有牌了，現在沒有了，現在沒有牌了，但他現在沒有牌廣播，他還激，原來連他拿回牌一樣死的，就是了，所以我很同情黃維基， 我廿年前聽大班，我廿年前聽大班就朝頭早聽兩三個鐘，一路聽落嚟，聽了十幾廿年，你有做節目，我又有聽，以前又睇下電視，到你們現在這一班，我現在差不多你安排的節目都差不多由朝早到落夜晚，給多些意見我們吧，我覺得你的安排真的很好，尤其是劉世良和 探長他們的組合又新鮮，越聽越過癮，有新angle，有些深度，笑聲又好聽，有些深度，學識又多，又麻甩，幾過癮，三個麻甩，會不會趕走女聽眾的麻甩？ 我都加了入了那個自己有的，多謝你啊，我之前都是在那個深水埗賣收音機那間店裡，是Ideal Radio，那個覺得都很方便，比如說你付錢入，給單走人，那個是我覺得是最方便，我們現在開了一個店在上環地鐵站E出口，71格，我想這個方法應該是最方便，我們又不需要入數，又不知道怎樣，多謝你啊，多謝你，我們休息一下，支持這個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 人間感言 究竟今次电视风云是否可以最后能够为香港电视讨回公道，拿到个免费电视牌呢？目前仲有很多的变数，但今次事件很明显在香港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化小革命，并且这场革命是影响相当深远的。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1点，人间感言，主持李锦鸿。 哪裡沒有公義，D100就會出現。 香港電視的同事只不過要做好電視，有競爭才有進步，有進步才有爭氣。 坐在觀眾只想看好的電視。 但是三個字， 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壓壓。 這四個字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 D100全力支持香港電視一班員工爭取公平公義。 這是什麼行政會的保密協議？ 這是廢話來的。 今次行政會是以政治理由不給牌香港電視。 三個牌都要發的。 越多電視台，我們的觀眾越多選擇，我們的同事就越多就業機會。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不論在政治中，在香港任何一個角落，我們一起為香港市民權益堅持到最後一刻。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這個政府是不公義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得到群眾的支持，香港電視可以發展裡面拿回個公義，拿回個牌照。 星期日的晚上6點鐘在D100這裡3小時節目《黃金的旋律》，在1974年2月上榜的一首歌 Billy Joel的《Piano Man》，這位女歌手的名字就叫做Beverly Craven，歌名叫做《Holding On》。 D100星期日晚6點至9點， 黃金的旋律，伍嘉年。 我們想你明白， 各位自己有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D100是會為公眾提供年終無休 24小時 免費不停廣播，越多人聽， 我們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我們提供這個免費的重溫服務，每位使用者，我們要付出每日一元。錢從何來，一定是依賴自己有的支持。 你們的支持付出 是為了一個信念，我們將會在年底前推出一個完善的重溫服務。 這個服務是需要收費的，是用者自付的，就是我們D100的顧客都是自己有。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無論是自己有也好，使用我們將來收費的重溫服務也好，都是表示對我們一種支持，我是無言感激的。 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節目再進一步，堅持越做越好。 星期一至五清晨5點到7點， 轉播VOA新聞天地。 上午7點到8點， D100新聞天地， 主持鄧景輝、胡利勤。 上午8點到10點， 晨早風波裡的茶杯， 鄭家富、林毓華， 鄧景輝、黃德全、周鵬、 宇文。 上午10點到下午1點， 開心快活人， 梁繼章、李麗蕊、 鄭敬基、馬小強。 下午1點到3點， 怪獸直播山， 主持游清源、陳淑莊、 阿通、譚雁彤。 下午3點到5點， 餵食麻辣鬆、 梁家權、楊英偉。 下午5點到8點， 風波裡的自由風。 吴志森余若薇毛孟静晚上八点到十点全港最爆文化沙龙卢汉系列刘西良周博言探长黎则粉林记周晴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D100心灵鸡汤李锦鸿人间感言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霎时冲动颜联舞星期一至四凌晨一点到五点停不了的金曲随心星期五凌晨一点到清晨六点半颜联舞 iPod Music Choice 停不了的金曲大声台节目再进一步坚持越做越好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死得不明不白我拍了这么多剧集我没得看王维基先生他不是政治人他也没有政治立场所以我们的考虑全面但是没有政治考虑三个字 商業理由這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搞你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我們有一個新的APP大家可以拿來玩一下下載之後就可以不停按電話視像又來啊你有幾人打電話過去都有幾千個電話打你玩死啊黃世澤接了500個 很過去平時在那裡勾痕捉腳趾很忙的你不要那麼玩他大家如果真的要打電話來如果用我們的新APP打不到就打1831138這個很重要這個一定接不通的喂我們說一下什麼我們說一下不要全天都是在說黃維基我都說厭了佔中啊不是就 我們講一下什麼呢我們說一下大家去撐場多大還有D100自己有一定要拿去撐場你又不用說了還有什麼呢佔中運動一直在搞分區討論共產黨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建制派最怕就是佔中所以為什麼看到王維基這件事始料不及想都想不到在沒有人沒有組織 沒有資源沒有幕後黑手什麼都沒有今次他不夠膽說結果我夠勢你今次真的沒有膽說了都有十幾萬上街沒有膽說上次學民思潮他們搞國教都有說這班人背後不簡單但今次沒有人說了因為知道背後是雞汁所以始料不及就很害怕而且亦都擔心會演化為一個佔中行動 演化為一個佔中行動提早佔中所以就怕到腳都軟了現在講回佔中這幾天所有喉舌報不遺餘力集中火力對焦打一個台灣的台獨分子 這個叫施明德其實他不是打施明德現在就是洪三關借施明德去打佔中今天10月22日大公報總共有12篇文章就罵這個佔中運動勾結台獨勢力事源是什麼呢事源就是朱木鄭宇錫去台灣 跟民進黨的前主席施明德他們是不是故意去的呢還有台獨理論大師難道不覺意去嗎不是他不是去玩撞到他們當然不是他真的在擺會找他們施明德和林俗水林俗水稱為台獨理論大師就在香港訪港演講 施明德兩個專門跟他們談，施明德談來做什麼呢？大家都知道，施明德離開了民進黨很久了，很長時間，搞過一個倒扁運動，百萬紅三軍在海達格林大道，即是總統府前面的大廣場，如果大家有去過，很大的。 很討厭那種老虎的樣子，那個是當年日本殖民地的總督府，很肉酸，很當當，在那裏古靈精怪，歷史文物，如果你進去都知道裡面都是很古老的，都是有些不倫不類的，就坐在那裏百萬人發行這個倒扁運動，這個倒扁運動，紅三軍倒扁運動，最後雖然賭不到扁，扁呢 陳水扁都是做到日滿才收場的，但是對他產生非常非常大的政治壓力。第一件事很重要的，整個倒扁運動是沒有出現任何的暴力的，是和平的，非常和平的。所以無論是施明德也好，或者我裡面的領導人，我有些不太記得了，已經是有些是搞廣告等等的，還有一首歌的。 整個運動如何進行，如何能夠和平有秩序，如何能夠控制到群眾的情緒，我認為都是值得去學習的，值得去取經的。我聽聽眾電話之前，我講一段插曲，因為這個紅三軍運動之後沒多久，我們就去台灣。 當時剛剛如果我沒有記錯是總統選舉，即是阿扁任滿，有總統選舉，馬英九做回，最後就訪問了施明德。施明德向我透露了一件事，就說當時這個百萬人紅三軍倒扁運動發展到最後，阿扁仍然賴死不肯走，曾經有人提議衝入總統府， 衝入總統府將他拉下來，施明德力排眾議，說絕對不能夠這樣做，這樣做就是一場政變。如果能夠用政變的方式打倒陳水扁，找另一個人上場的話，即使後來真的做到選舉，選過一個人出來， 反對者亦都可以用同樣的政變方式拉你的下台，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像埃及一樣，好像埃及一樣，你打倒了穆巴拉克，穆斯林兄弟會上場，亦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推穆斯林兄弟會下來，一樣可以搞政變。施明德說他力排眾議，當然整班領導完全都不同意這種做法，就將台灣這種惡性循環的最大的風險的事情 消滅於無形，這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群眾運動方面，施明德是很有經驗，怎能夠控制到整個場面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去結束。我覺得朱牧也好，鄭宇錫也好，向他取經，我覺得是對的。那你說施明德是不是台獨分子？我覺得大公報，老老實實已經過時了，這種分析你看看施明德整個轉變， 我覺得他已經不再是台獨分子，而且在台灣有人說他是投共，即是大中華膠，你已經開始變成這樣，所以扣帽子而已。你說朱牧和鄭宇錫這件事做得對不對，大家自己去分析，這個取經這種做法。我覺得一件事，不論施明德是台獨分子也好，現在投共也好， 總之現在這個反佔中的運動的力量是不可以接受你找外援的，談什麼都不行，什麼都不行，他要你孤立你，而且你去找一個搞運動的高手，再加上他又是有台獨的背景，這個背景沒得抹去，這是事實來的。 他一定動你的，而且他還要借意，但問題就是不論施明德是什麼人都好，他是要，我經常找你痛腳，抹黑，我經常要找你痛腳。 你走你行又不行站又不行你有什麼行差踏錯你就算過馬路 對了一個票給他那就沒得說了那怎麼辦接著跟吳志森說吳志森我斬一下斬一下好像過的對不起你的望是甚麼燈其實斬也不對的你過不完的然後睺著你駕駛很久沒駕駛了很多東西可以睺著你的你明白嗎很難才找到你的痛腳你這班人和平佔中找周庸就去動你的人 但有個問題就是你找你的班友找你找都找不到你痛腳突然間找個施明德送上門真是有碗不吃就叫做什麼就叫做西料小梁經常說有碗不吃最大惡極你明白嗎你找施明德他當然是動你怎可能不動你所以不論施明德是什麼分子 你找著他你死定了我講這個背景出來共產黨當然共產黨不跟他講道理不需要講道理但如果你問我我都覺得是你去取經都無所謂老實說有什麼人我不可以問但是千萬不要像現在報紙報道找你來做總指揮做教練不會的你放心這件事可能是別人屈他們的 只不過朱木我們可以找到朱木問一下但我沒有朱木陳先生你未打我給朱木之前我們在政總現場有位聽眾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大班你好你好怎麼在政總啊你是沒錯怎麼現在的情況自己是通宵留守了兩晚的普通市民你不是HGTV的員工普通市民利益申報你這麼熱心啊你 為公義真是太不公了這個689的政府實在太不公了忍不住要走出來不過現在王維基一直都沒有去政總亦都說不會參與遊行他今天出來開記者會就說要打官司要司法覆核叫員工回去休息你怎麼看呢你怎麼理解他這句說話呢其實 我覺得他是可能他好像是因為我都看到個消息是他說暫時現在員工是會繼續留守的是啊五天啊最低限度有五天是啊但是我覺得是其實都是再進入司法覆核程序都是再給政府一個壓力要去盡快出來交代因為現在我都看到 今晚他們8時至10時現場都會有不同的學者和編劇那個叫分享會有白偉聰、周毓明、黃修平、李英西、張國明現在都看到聚集了半個公民廣場的人數市民的反應已經是給了特區政府一個警號 如果他再不出來正面去有一個清晰的交代這個事件的始末我覺得這只會越燒越大很多人說但我相信市民是眼睛是雪亮他會站回公義和HKTV那邊因為現在的受害者是很明顯是HKTV的員工不要理會你一個政府有權勢的不要理會他阿蘇錦良扮到好像自己是這叫貓哭老鼠假慈悲不可能這樣扮到自己的受害者其實他不是受害者這麼近成黃廟求之好簽現在政總那裡的廣場有多少人 我估计有个人观察现在应该有数千名的市民，但是以时间来计就没有昨天那么多，跟昨天时间差不多，我昨天更多一点，但是现在都陆续，但是我们呼吁一下去，每天都要下去，你明晚在这里吧，明晚我们可能在这里安排，我们明晚可能在这里直播。 我們應該試試找朱木講一下關於他去台灣的事情，看看監製能不能找到他，可能找不著，是的，試試找不找到，多謝你，因為只有大公報砌他，我自己覺得不太公平，能不能找到朱木。 去回應一下我做什麼，戴耀廷最好找到他回應一下，鄭宇錫可能容易一點，找到他回應一下究竟去台灣什麼所謂何事，我自己覺得亦都要澄清究竟是不是好像你訪問過這個人，我訪問過施明德，剛才說了你對他的印象就覺得很聰明。 他很聰明就很難說從一個訪問去判斷，不過他也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搞反對運動搞了幾十年的人，亦都在台灣來說他坐牢的監靈數一數二，他認為第二就沒有人敢認第一，所以他對於群眾運動、對於反對運動有非常之獨到的見解。有一點我就很佩服他，我剛才說了，為什麼很佩服他， 就是在100萬人面前大家都非常沸騰的時候，民怨沸騰的時候，就是要衝入總統府，將這個貪腐的總統拉下來，他力排眾議，不行，因為這樣做就會是政變，政變就會令到台灣整個民主政治惡性循環。我覺得這個是很獨到的見解。 我也試過，很獨到的見解。我也試過。你是怎樣呢？當年李卓人在北京被人困住的時候， 所有人圍著這個港督府，我和陳文雄就蹲在門口，突然間李柱銘、周梁淑儀、一班人就衝入港督府，李鵬飛也好像有份，就要求衛奕信總督通過英國外交部營救李卓人。李柱銘出來之後就跟大家說， 衛奕信總督會通過英國外交部通過當時駐英國駐華的麥若斌去交涉，盡量拯救李卓人，就叫大家可以放心。當時有些泥頭車和群眾就要衝入港督府，說不收貨。那時候有個幫板就走來找我和 我和陳文雄、蹲在那裡，大哥你可不可以幫忙叫那些人不要衝進去，我拿著大聲公，我叫大家稍安無躁，你衝進去就很論盡了，千萬不要搞，因為現在已經李柱銘出來說了，說這個港督會通過英國外交部，又通過了麥樂賓，會營救李卓人，終於那些人就散去了。講起這些老事我又要再講， 當時我就走了沿著上亞利賓道向中環方向走去，撞到一個年輕人走過來，你好東西，大班，什麼什麼什麼，你怎麼說年輕人是誰？年輕人今天貴為立法會議員。 誰？ 陶謹慎。當時說你這麼蠢，還是多口，我不知道是什麼料，我又不認識你。 你不知道說什麼，即是群眾運動裏面，你熱火朝天是很容易的，他去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其實兩個項目第一個就是說星期日的遊行真是讚香港人厲害我們很厲害因為我們為了我們自己 即是為了整個香港的公義和我們的權利去上街和我們的團結 Very good 我們真的要努力自己拍手自己鼓掌還有不要放棄繼續上街你也是當然我要為了我的女兒我的下一代我覺得我的想法也是這樣你做這麼多事為她還有幾十年可以在香港生活除非離開走也不可以這樣容忍這個地方第二個點是 我覺得我們香港人都不會很想繼續去聽梁振英或者他的官員每一次的播放就是說我們現在很公義我們有多麼公義我們有多麼的依照程序有多麼多的法官或者政府官員去看過他們怎麼審批這件事的過程我很想知道我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有哪裡 不符合條件去被發牌他告訴你商業機密來的不能說的有什麼商業秘密呢譬如他的資產他是公開的他要原來他單一萬原來單一萬就不發牌明白了你要給他這件事出來有些事情其實是公開的他應該有個規矩有個規則的 即是他究竟符合哪些不符合哪些我覺得王維基要出來說我不介意公開就行了是啊不是對不起影響其他兩家我只是說我的都不行影響其他兩家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影響因為其他兩家我又數不到他們怎樣符合法他們藏勢大還有一件事有泡泡 有泡泡你不知道什麼叫泡泡的你後生我真的不太懂泡泡即是以前找工作尤其是那些做劇書人那些店錢的那些你一定要有人擔保但最重要是要有個店舖擔保不是人事擔保有些就又要人事又要泡泡看看做什麼工做工要擔保的我們那個年代如果不是怎麼給你收銀 用什麼用什麼穿著櫃桶底那些穿又像那些金行周大福周新生那些明白嗎你一定有泡泡以前是這樣的王維基沒有泡泡他只是有錢那兩家有泡泡今晚我看了電視的時候他有說現在要找一下王維基跟哪個政府官員有聯絡還有沒有私底下的事情我在想這個政府越來越大陸他怎麼說你的新聞是怎麼說我們沒有看到是怎麼說什麼私底下其實他現在想政府想反過來查王維基究竟你是不是跟一些政府官員或者跟哪些人私下聊天以至到有這些東西這麼多資料在手是啦這樣 政府不需要做這些事因為王維基當然會跟很多有關的官員接觸他自己申請牌照是不是我擔心就是這麼簡單為什麼要撐人家搞白色恐怖出來他就是因為現在好像大陸我們記住我們繼續不可以放棄我們一定要拿回我們的自由即是我們選擇的自由 如果我們這次放棄了將來選特首都是這樣的是啊我們的權利其實是我們的獨權沒錯我們應有的但是他反過來管轄我們是啊好啦翁小姐多謝你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明天再談過明天看有什麼新發展我們都是繼續鼓勵人去撐沒錯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蓮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